虽然是简单的形容，虽然是重复的动作，因为有你让一切都变成不平凡，好像风和你我熟悉，就这样牵住放不开，有你陪伴，呼吸着有你的空气，就是幸福。就这样牵住放不开，